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在九合一选举之后，在台湾似乎他们这个政治方面的震荡哈，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 你看之前经过人事的大洗牌，尤其是国民党方面，大家一直在猜到底是谁来选这个党主席。我就发现中间有一匹黑马，就大家似乎没想到说，哎，为什么你也想来选？就是台湾的有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叫做周玉蔻，我们平常也有跟他连线过，其实都称他为 Coco 姐。他呢应该算是国民党的一个党员，但是现在呢因为一件事儿被开除了党籍，因为他跟马英九两个人开始那个撕什么大战了。他呢就说马英九啊像收过康师傅集团给他的2亿台币的现金，马英九呢就对此就愤愤不平，就认为他是诬陷他，所以呢就对周玉蔻呢现在是提出了控告。那周玉蔻他自己就说我表示欢迎，是吧？那他的马英九的控告呢就包括刑事方面的，说这个加重诽谤罪；民事方面呢就要求周玉蔻呢要赔偿他1000万台币，并且呢要在台湾的4家报纸登报道歉。那马英九除了提出控告之外呢，就是开除周玉蔻的国民党籍。国民党呢就说周玉蔻今年屡次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言论，攻击本党，言论明显损害党之声誉及利益，严重违反党纪，中央考纪会无异议，一致通过开除。那现在就觉得这桩案子吧很奇怪，因为周玉蔻他其实最开始呢是在媒体上爆料说他马英九是收了2亿的政治现金，但是呢他又没有说出确凿那个来源，都是听说，我听那个谁在哪说过，然后那个人他可能也是听说的，所以有人就从法律方面的分析，他这样其实是算是在保护自己，因为你根本找不到他的这个来源在哪。可是呢在台湾现在的这样一种媒体文化下面啊，如果你在尤其是你是名嘴这样一个身份，你说话呢是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所以就很容易引起大家民众的一种围观式的去聊去八卦他。可是呢尤其是马英九现在是吧，你说真的是瘦死的骆驼，但是呢他还是有他一定能量，爱 比马大是吧？他就是马， 但是还是爱去踩他。就是他身上发生什么事儿， 大家 现在看 的 这个心理估计都挺复杂的。 对，其实像这个事儿也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因为像国民党的中央考纪会昨天提出这个开除党籍的决定之后，周玉蔻呢本来是打算在今天上午11点到台北的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的，但是他忽然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将会在今天下午国民党的中常会审核合议通过后才能够执行，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周玉蔻还是党员，但是他今天下午呢他就向党中央喊话说今天下午想要去中常会上列席，直接去公开回应这件事情。其实周玉蔻本身对这个事情肯定他也是有很多疑义的，包括他为什么，我想作为一个知名的媒体人，他竟然敢站出来公开的指责马英九，他肯定是会相信自己指控的东西是真的，不然他也不会随随便便乱说话。而且这个事情爆出之后，其实对他来说是非常被动的，现在他指控的很多人都出来否认说他的指控是真实有效的，甚至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某一位高层，就是马英九办公室的前秘书长罗志强，他在今天早上呢也在Facebook 发表了新的文章，说周玉蔻设局害人，说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居心如此险毒的人，而这样的人还可以日日在电视上喷黑抹黑别人。因为他说周玉蔻之前提到的一个政治现金的饭局，其实是周玉蔻在9月份马王政争之后对罗志强表示伸出了橄榄枝，希望这个跟他一起吃个饭等等的，然后他就安排了他和吴东亮，也就是顶新的一个台新金控的参叙，然后两个人互相吃了一次饭，反而这次吃饭成了周玉蔻指控他在中间成为捐客给马英九提供政治现金源头的这么一个 控诉的来源，所以他就说这明明是周玉蔻自己设的局，把他推进去往里跳，然后现在又指控他。所以你就看，其实这个事情可以说现在媒体报道包括事件的最新进展都扑朔迷离。我还是挺关注今天下午如果周玉蔻，因为国民党党中央说本来是没有让周玉蔻去列席的，他没有权利列席，但是最终他能不能列席，列席完了又能说什么，然后或者说会不会有最新的公开的记者会，其实还是让我非常的感兴趣，到底这个事儿走向如何，马英九又最后能不能在这两年里好好的过下去。 哎，你说这个马英九哈，别的能力方面可能他是有很多被人诟病的地方，但是他的清廉的形象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所以这次他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可以为他赢取正面分数的一块板块了。那最后的成绩你都被人去攻陷的话，你说如果他真的是下台了以后要清算他的政治遗产的话，这真的是特别伤脑筋。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周玉蔻的爆料哈，他怎么爆出来的，他是从前国安高层那儿听过来的，然后有人就质疑说，哎，国安高层又是从哪儿听来的，据说呢国安高层是从企业界人士听来的，所以就说啊，他这个说法其实相当的迂回，而且也相当的空洞，感觉就像是要这个闪避他的法律责任。那我看报纸，这个《中国时报》应该是这个挺马的一个报纸，他就说所谓的前国安高层是扁时代的还是马时代的呢？如果是扁时代的，一定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所以呢，有多少可信度的呢？如果是后时代的，如果是这个马时代的，到底是谁？他说你看这个马英九任命的国安会秘书长有苏启，有胡威。真有袁建生，有金普聪，就前几个呢他都不管马英九的这个财务，胡维珍呢和袁建生呢甚至还都不是选举核心，说这三个秘书长下的副秘书长和咨询委员呢更是和选举财务八竿子也打不上关系，而金普宗呢则不是前国安的高层。所以呢他接下来就列举一大段马英九任内的一个政绩，说虽然这种政绩哈，就是似乎现在民众他们褒贬不一，也因为呢很多人对马英九这个辩护不利，就是导致马英九竟然成为这个落水马，就是你谁都可以踩上他一脚，这就是目前马英九他面对的一个现实的情况。而且呢你发现马英九他执政的这些年当中哈，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他身边也是会出现一些腐败的官员，比如说像林一世案啊，像赖素如啊这些涉弊案，但是呢他自己的清廉和操守从来没有受到过强烈的挑战，所以呢就是说这是马英九和陈水扁的最大的不同。所以就刚才春雨讲到哈，关于周玉蔻接下来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那其实我看到呢他是在这个马英九是正式提告之后，他先去法院，他先是有了一个备案，所以呢他是似乎呢是想要扭转一种可能，也预见到将来他的如果是陷入被动的话，必须得先行进行一些的行动。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是约到了两位台湾的嘉宾，那听听现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在台湾到底引发了什么样的回响，那紧接着对于国民党，对于周玉蔻，对于马英九本人，他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等一会儿休息回来呢，我们首先来听到今天的这个台湾的一位名嘴张友华先生的一个点评，也跟我们解释解释哈，那这个政治现金，尤其是在民主的选举社会当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等会儿来听。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其实呢我看到周玉蔻哈，他就被人攻击说你到底要说清楚，比如说中国时报就说到底是前国安高层是哪一位。那后来呢没过几天呢，就终于有一个人跳出来了，他呢就说可能周玉蔻小姐说的这个前国安高层就是我，你知道是谁吗？有一个叫张荣峰的人， 对， 他是国安委的这个国安会的前副秘书长， 他主动跳出来澄清，而且呢他澄清的这个地方啊也不是通过媒体，他是在那个 Facebook 上就写了几句话，他就说2亿元呢是我们私底下聊天的内容，但是呢他就把未经查证的私下聊天内容拿来作为公开指控的材料，这一点呢我无法认同。那他为什么又会突然之间跳出来呢？也是因为这个周玉蔻他就找他说啊，你看我陷入困境了，你呢应该是做这个秘密的证人来进行对这个事件哈、啊，你要有一个还原，但是呢他还原的真相呢又似乎又敲了周玉蔻一下，所以呢现在似乎弄得周玉蔻就更加的被动。但是呢这是一方面，同时在台湾他又存在着很多的阴谋论，就包括说周玉蔻， 反正我也是一个阴谋论者。在我看完这件事之后，因为我首先想到了两点，第一点是因为之前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其实周玉蔻他本身是国民党员嘛，但是他骂连胜文骂得特别惨，让这个连战 他自己是个变色龙， 对对，政治变色龙， 他最开始是国民党，后来他又是民进党，又痛骂国民党，现在呢民进党下去了他又痛骂民进党，他又回到国民党，现在国民党可能估计又不行了，2016 他又开始骂国民党。 对，所以其实当时在九合一的时候他骂连胜文嘛，甚至连连胜文的爷爷连横都骂了，所以当时连战就特别的生气，当时就有这个说是周玉蔻已经激起了党内的民愤，很多党员希望联署提名让周玉蔻开除党籍，但是后来呢连战被别人劝下来了，说就把这个事儿压到下面来了，但是你看今天这个事儿呢，你也知道像鼎新集团它肯定是一个大的集团，它肯定会跟这些政治人物， 就是上次闹出黑心油事件的那个， 对对对对，会跟这些政治人物是有所接触或交往的，然后所以你会想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个连爷爷他为了这个在这事后秋后算账来给这个周玉蔻设了一个局呢，告诉他一个假的消息让他深以为真，然后忽然跳出来自己像小丑一样这个跳出来再搞这个事儿。但另外一个我也想到，也许人家周玉蔻真的是一个资深的国民党员，因为在国民党这个多事之秋，马英九的这民意支持率已经到了现在，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马英九只剩清廉可以标榜了，他的执政能力包括他在党内的很多政策其实是都不被看好的，那他还剩两年，他要怎么能安稳的度过到2016年？可能真的需要再从民意上提升一下。那这件事爆出来之后，如果被证实是假的，可能就是牺牲了周玉蔻一个人，成全了国民党和马英九。 哎，所以你看这个后续效应哈，你还不能小觑。尽管说似乎也就是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但是它背后牵涉的这个势力哈，应当相当的复杂。那好，我们现在来听听张友华先生的看法，对于这整个事件，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关于周玉蔻讲马英九收受鼎新的2亿元新台币哈，他是透过张荣峰知道。但是我先把这件事情的源头，那我讲他们两个之间究竟有没有恩怨跟误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周玉蔻指控马英九收钱是很严厉的指控。那这件事情的源头是应该从12月3号他跟张荣峰的谈话引发的。那周玉蔻他长期以来跟张荣峰的关系算是不错，那张荣峰主动提到了这件事以后，那周玉蔻就经过了查证，那他当然他查证他有3-4个管道，周玉蔻自己说的。但是这个里面还有就是说像过去像包含李远哲包含陈思梦，还有包含像张荣峰等比较亲绿色彩的，他们得到的情资也显示马英九从2008选举一直到2012选举的时候都是有拿这一些工商企业界的钱，况且这些工商企业界的大佬就纷纷的表示，大概暗示说大概拿了多少钱，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那这个是12月3号的谈话，那12月3号的谈话到了12月5号到6号之间，那蔡正元讲，蔡正元讲国民党行管会呢就管理党产的林德瑞，他也讲他劝连胜文不要进行灭顶计划。那换句话说，从这一连串的下来，就是说有几个管道，就是 陆陆续续证实鼎鑫的确是有动作，但是金额多少大家讲不清楚。那鼎鑫也有把钱要交给田胜文，大概是2000万新台币。所以呢，周玉蔻就把这些相关的讯息就是一个一个把它进行所谓的铺陈。那他铺陈了他2亿元的数字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从张荣凤、从李远哲、从陈思梦，甚至于从吴子嘉，这个是一路过来的。 嗯， 所以周玉蔻他去指控马英九，周玉蔻他自己讲说他没有证据，但是他有新闻消息的来源跟管道，所以周玉蔻才把这件事情把它讲出来。除了讲出来以外，那更重要的一点，因为周玉蔻现在点了将近50多个人的名字，而这50多个都是工商企业界跟马身边政商关系的互动。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马究竟有没有拿这个钱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他的政商关系太过于绵密。除了政商关系太过于绵密之外，他主要在鼎鑫案的处理过程当中有很多太奇怪的动作，譬如要不要下架的问题，譬如说是黑心油的问题，一直压了1个多月。就是说依照马英九他处理类似事件的模式，他是一直到卫福部的机密报告出来他才确信说鼎鑫是在卖黑心油，可是这个中间已经延烧了1个月。 嗯， 所以我们从马英九跟国民党在处理所谓的鼎鑫问题的过程当中有太多起人疑窦的地方。那周玉蔻是用一个合理的推断说你是不是拿了鼎鑫的钱，这个是周玉蔻的整个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像台湾政论界所谓的名嘴，那鼎鑫也有进行收买，鼎鑫也有进行收买，只不过收买的金额我们通通不知道。那从鼎鑫的这一些动作你来看的话，显然在黑心油事件延烧1个月的过程当中，鼎鑫的动作实在是很多，况且也是起人疑窦。那就是这两项你加起来，周玉蔻他才爆料。那至于说周玉蔻要选什么大安区的立委是被国民党否决，我想没有这个事。为什么？因为周玉蔻他想不想选立委还要经过党内的程序嘛。所以那你说周玉蔻他要参选，然后周玉蔻是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我的看法还是认为说这个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鼎鑫做了一些动作，跟马英九跟或者是马团队做了一些动作，那这些动作他们两方面都要讲清楚。因为你黑心油事件已经延烧了将近1年多，那爆发的时候又烧了1个月，那马英九这方面没给人民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而鼎鑫又动作频频，那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内情的话，我们只好透过司法单位去调查。 嗯，那其实从台湾以往的历史来说，政商勾结的这种情况多吗？尤其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 从李登辉执政到陈水扁执政到马英九执政，这三个人的政商关系都非常的严密。我就讲鼎鑫好了，鼎鑫他说他归于返乡，他是台商返乡，台商返乡他拿了7亿，他只拿出7亿的资本，结果去承揽了将近5-6千亿的事业。 嗯， 就是说他很多东西都是银行贷款。你好比说三重市的兴业土地开发案，它是一个工业区，工业区变成住商混合区，可是它旁边的地目全部都是工业区，只有它这个地目变成了什么住商混合区。那住商混合区的暴利是工业区的3倍以上。好，这个是一个。中嘉案就是中嘉并购，中嘉的并购案。中嘉并购案它是涉及到台湾所有的 cable 台，就是有线电视台，好，它的 cable 台的问题，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问题它来了，就是台湾之星，就是4G 好，台湾之星，还有亚太通讯等，那再加上他购买地保啊等等，就是说鼎鑫在台湾五六个案子，从101到三重土地的地目变更案，这五六个案子里面，就是说一路开那个律政那个速度很快，那像正常啊审查速度也要3个月，结果现在都是1-2个月，好，1-2个月就那个让他通过，那你就是说整个的过程都很奇怪。况且鼎鑫有没有出钱？鼎鑫坦白来讲没有出钱，他在没有出钱的状况之下啊，居然可以承揽那么多的业务，况且这些业务非他本业的业务，所谓本业就是食品以外的业务，他涉及了土地开发、电信、101，然后还有一个电视系统、新闻频道等等，这些都是特许行业，那鼎鑫居然都能够拿得到，就是因为他有这么多非本业的项目，而马政府时代当帮他弄开那个绿灯，导致大家都在怀疑他。事实上这种政商严密的关系，从李登辉时代的刘太英到那个陈水扁时代，就是说陈水扁所涉及的所有的弊案几乎都跟政商关系有关嘛，到甚至于到海外洗钱，一直到马英九嘛。所以李登辉的12年，陈水扁的8年，加上马英九的6年，足足24年，就是造成了台湾所有的财团，好，造成所有台湾的财团呢，就是他们从事了很多跟本业无关的事情，而惹起了民怨。那从这个角度，我们仔细分析，这个或许跟台湾的选举文化有关。台湾选举文化，它也需要大量的花钱，大量的花钱的结果的话，它就要养成政商，啊，就是养成商人。这也就是说，台湾商人为什么那么嚣张，敢公然指责领导人的关键所在？因为谢国良立委他也讲了嘛，你是拿人手软嘛，就是因为拿人手软的关系，所以我们看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他们政商关系就是说纠缠的解释不清楚，这也就是台湾老百姓感到非常愤怒的地方。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台湾的一位名嘴张友华先生对于周玉蔻和马英九的事件的这么一个回应。那其实他也是跟我们梳理了哈，在近些年或者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出现过的什么样的弊案，就政治现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台湾社会又会激起什么样的回响。 其实你可以听到他说的政治现金跟这个台湾的选举文化是正相关的，这种文化决定了政治现金一定存在，而政治现金的存在又让政商之间的关系不清不白，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多商人从事了跟自己原本的行业没有关系的职业，他们的产业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呢民意也会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这样的发展，很多时候民众的利益反而被牺牲给了这些商人，所以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台湾的很多民怨对这个陈水扁的事件，包括现在对马英九这个鼎鑫案都会有一些质疑和沸腾，包括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陈水扁保外就医案， 有可能今天就出来了。 对，但是为什么民意有一部分人是非常支持他出来，有一部分人又非常支持他继续关在监狱里，包括也有人指责说当时这个陈水扁的弊案在政治方面有在马英九上台后有所施压，才造成了陈水扁的案子审得这么快，会关了这么久一直没有保外就医。那其实我们在问张友华老师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对周玉蔻在这之后的一些影响。那他就说其实周玉蔻这个事情很可能在周玉蔻现在，因为他已经揽了8个官司了，从马英九到国民党都有在告周玉蔻，但是从这个民事这方面可能在马英九下台之前都不可能有所结果，所以也很多时候也要看下一任的领导人上台之后会对这个案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那刚才春雨提到的这个陈水扁和 就是其实就保外就医了。在九合一选举结束之后呢，就绿营的十几个县市长他们是有一个联名，就希望呢能够暂时的这个释放陈水扁。那这样一个事件呢，也是在这一个月哈、纷纷扰扰，持续的不断的有新闻。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连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钮泽勋教授，那跟我们立体分析这两个事件，看看他同时在台湾政坛到会激起会什么样的影响。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马上呢我们来跟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副教授钮泽勋来聊一聊哈，究竟这两个政治事件在台湾的政坛会激起什么样的回响。钮教授您好。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好，刚才我们跟另外一位名嘴就是张友华先生也有一个连线哈，他也是讲到说周玉蔻呢他并不是完全是没有一个根据来进行这样一个爆料的，至少民众是能够看得见的。像马英九在处理鼎鑫集团的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似乎感觉是拖拖拉拉，就是不太符合他一贯的那个处事的风格和方式。因为油品下架都拖了一个月，甚至呢也听说有对一些名嘴进行收买，所以呢就民众似乎是有理由对马英九的这种对鼎鑫的那个感觉上是有一点包庇的这么一个嫌疑哈。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怀疑反倒会让周玉蔻的这样一种对马英九的指控呢，他是显得是有根据的。那您对这个马英九遭到周玉蔻的指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反应？ 是其实我自己的一个相关想法就是说，因为台湾很多政治人物他都会做一些爆料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像之前的邱毅在做立法委员的时候啊，他就常会做一个爆料动作。可是那个时候呢爆料哈，他会基本上拿出一些相关的事证，意思也就是说会有一些白纸黑字的一些证据，然后透过正式的记者会去做一个爆料的动作。那甚至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爆料的内容透过流程的一种方式来做呈现。那像之前哈罗淑蕾哈他爆料那个柯文哲 MG49 的一个 case 啊，去进行爆料的攻坚哈，所采取的操作方式哈，其实都是会有一些白纸黑字的一些证据。那可是现在名嘴的一个爆料哈，他其实并没有特别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今天如果说我要爆马英九的料，他一定应该要提出哈一些相关白纸黑字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事证，这个在政治传播上面的说服力会比较够。OK， 我从这个面向来切，那只就是说爆料人现今爆料的他的一个操作，就是似乎我的感觉哈是二手的资讯好像是比较多的， 是他就没有一 手 的， 对，二手资讯是似乎比较多，可能都是听说啊，或者是传闻啊，或者是他拼凑相关的一些资料进行他自己本身主观的一些推论。那如果是这样来讲哈，在传播面向上面所呈现出的一个印象，就一般社会大众来讲的话，你如果要爆料的话好像这样是不太够的，而且你爆料的对象是直指马英九。那你如果今天直指马英九，而且你攻坚的一个部分是马英九最自恃的一个地方，就是说马英九认为他最强的一个部分清廉。那所以如果是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你要说服社会大众的话可能稍嫌说服力不足。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来说也会觉得有半信半疑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加上一些被指涉的人都纷纷跳出来做了一些说明，甚至做了一些提告的动作，那马英九他自己本身也做了一个提告的动作， 对， 他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稍微强硬的一个方式来以正视听。因为毕竟马英九执政能量不够，然后政绩也不是特别好，那所以呢如果连清廉这块招牌都被社会大众质疑的话，那马英九 在历史上面的定位就非常非常的值得堪忧。 对， 那所以呢，马英九他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所以做了一个比较大动作的一个提告的一个动作，希望能够以正视听。 是，我现在看到的他的这个提告是他以个人身份是提出的民事诉讼，但不是刑事诉讼的自诉人。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民事诉讼跟刑事诉讼的其中一个差别就是说呢，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他随时可以撤销，民事诉讼呢他其实也没有侦查的程序，就是被告败诉之后呢只是缴纳赔款罚款以及相关的民事赔偿。但是呢如果是刑事方面的话就会有侦查程序，就是检察官他会提出公诉啊，就自诉人你也不能撤销，就这个时候呢还能够传唤证人。所以说其实是不是提出刑事诉讼更加有利于马英九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对，这个部分当然马英九阵营好，他们其实都有自己本身的一些考量。好，他其实都民刑事的部分绝对都会有自己本身的一种考量。那只是就是说他现阶段似乎是先采取，他之前就是先采取以民事为主的一个部分，那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去制止这样的一种爆料的一个动作。那毕竟其实马英九他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认知，就是说今天如果启动刑事侦查的一个程序来说的话，可能也旷日费时。可能也旷日费时，或者是呢在司法资源的一个部分可能又会被民间指称，就是说你以领导人之尊，你透过刑事的一个诉讼然后就浪费司法的一个资源。我觉得 马英九 内部其实都会去考虑这样的一种社会观感的一个部分。 是，好，这是关于围绕着马英九他个人的一些甚至是名誉方面的一些困扰哈。那紧接着呢就是法务部门也是他主管的一个很头疼的，就是关于陈水扁的要不要保外就医的问题。那其实之前的法务部门他们是以相关的理由是拒绝，但是后来实际上当时又是留了口给他开了路的，就告诉你可以接下来申请的话你可以往哪个方向走。那现在看到罗英雪呢似乎是更加明确了，现在爆出新闻说最快有可能在今天就是这个陈水扁就会保外就医出来，时间呢也是一个月。那非常明显就设了一条线，就是你只能从事就是跟健康相关的，就是你如果你让他看到你又变成生龙活虎了，那你就立马回去得去坐牢。所以他对这个政治活动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小心的。但是实际上陈水扁出来在民进党看来哈，是不是没有这种政治活动的这个空间了，还是说他们原本让他出来就是希望他来从事一些政治方面的造势的，您怎么来分析？ 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陈水扁这样的一个议题我认为已经边际效益递减了。为什么边际效益递减？因为在台湾的一个政坛上面，你今天政治人物如果离政治圈太久的话，你就没有影响力，你的影响力就可能会如江河日下。那所以呢陈水扁入狱初期他其实非常非常清楚了解台湾政坛这样的一种逻辑，台湾这样政坛这样的一种逻辑，所以呢他在狱中的话其实还是会做一些影响媒体，就是说能够炒作媒体版面的一些动作，比如说陈水扁会出书，陈水扁会爆料，陈水扁会在接见他接见友人的时候就是那个有人去探狱的时候探监的时候，那陈水扁多少会跟他们聊一些台湾的一些政治的一些议题，甚至是对他们下一些指导棋。那这些人呢在结束了会见之后，媒体就会问他们陈水扁跟你讲什么东西那他们就可能就会指称，就是说陈水扁有提到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议题应该如何如何如何。这是初期陈水扁在狱中的时候他会做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出书或者是爆料或者是对台湾的一些政治事务去下一些指导棋的一个动作。这是初期。那可是后期也或者是最近来说的话这一年来讲的话这些动作就减少了。这些动作就减少了。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很多的陈水扁身体不好的新闻慢慢开始浮出台面。你就会发现就是说陈水扁身体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问题。那所以呢现在主要的攻防点在保外就医的一个部分。你就会发现就是说陈水扁他已经没有余力去管政治事务，他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提早加快保外就医这样的一种时程，加快保外就医这样的一个时程。那所以呢这个议题他现在发展是如此，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民进党的人会不断的去攻坚这个议题？我觉得脉络也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民进党政治人物也希望有政治的能量，也希望有媒体曝光的能量。那所以呢在马英九的国民党在九合一大败之后， 他们认为当然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又可以把扁的议题再次炒作一番。 嗯哼， 好，如果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时机，让扁真的保卫就医来说的话，自己本身也会获得陈水扁的感谢，那自己也可以借由这个议题去抢搭媒体的一个便车，自己也可以去借由这样的一个议题去提升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政治能量。所以对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议题的一个操作其实稳赚不赔的。 嗯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政治能量的问题，像李秀莲他这次是一个绝食的方式来主导营救陈水扁这样的一个行动。 是， 那其实以往我们知道，像在04年李秀莲当时陈水扁一度不想再跟李秀莲搭档竞选，那时候李秀莲骂陈水扁骂的是非常的凶的，那现在他又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出来，其实他是更多的有想政治考量的这种考虑，还是真的想救陈水扁。另外一个像周玉蔻，因为有人说他想选这个大安区的立委，包括这次他控诉马英九，也有人会在说，在开除党籍之后，他反而会得到，因为可能我们会很多民众会预计，可能在16年的时候，整个的台湾的执政会做一个政党的轮替。那在这个时候，周玉蔻被开除国民党的党籍，会不会会获得更多的政治上的支持度？那您觉得这两个事件对两个主人公，像周玉蔻和吕秀莲来说，他们的政治利益这方面有什么所得呢？ 好，基本上来讲话就是说哈，这样的一种攻防或者是指称或者是政治的动作哈，基本上当事人他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盘算。比如说就吕秀莲来讲话哈，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去做这么激烈的一个绝食的一个动作？他的一个考量当然是一个政治动机。好，所有台湾政治人物他都非常清楚一个脉络。我今天如果没有舞台的话，我是很难过的。 嗯， 哦，我是很难过的。所以呢，政治人物他就会不断想方设法去维持他的政治能量，去保有他的一个政治舞台。那对吕秀莲的一个立基点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他之前是跟陈水扁做正副搭档，那所以呢，他更有理由、更有正当性去为陈水扁去做一些事情。好，所以呢，他也会认为社会会期待这样的一个面向。你跟陈水扁既然是正副搭档，那所以你吕秀莲应该要做的比其他政治人物更多嘛。那所以当其他的民进党政治人物在不断的希望能够去push 陈水扁保卫就医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吕秀莲他一定会设想，就是说社会上面对他的期待其实更强嘛。那所以你吕秀莲的动作，在陈水扁保卫就医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他一定要更强，其实是合逻辑脉络的。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面向就是说呢，其实吕秀莲他其实也不排除还有继续重振的一种企图心。我们从这次台北市长选举初期在民进党内的一个初选来说的话，吕秀莲他是一个咖，他是有来参选台北市长的。那可是后来可能因为形势不可为，所以他就用了一个理由自己给自己一个下台阶。好，你从这个概念就可以看到，吕秀莲其实对台湾的政治事务其实是还是希望有企图心，希望能够去影响的。 嗯， 那所以也有人说他可能不排除去在2016的时候有所表现。那我的想法是说哈，他如果去竞逐2016，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会比较低，因为毕竟哈，政治人物不在其位，政治影响力就会逐年减低，边际效益递减。那我觉得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维持他自己的政治能量，希望日后能够去牵制民进党的新的领导人。如果在16大选他获得领导人职位的时候，吕秀莲还是希望能够去扮演背后引武者的角色，可是我们觉得引武者的角色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到了，因为政治能量已经锐减。但是吕秀莲还是希望2016如果今天是民进党的人上台的话，他还是希望能够去借由他自己本身前副领导人的一个身份去影响政治事务甚至是政策的推动。 嗯 嗯， 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明显。 嗯嗯， 是。 那还有关于周玉蔻的部分呢，就是对他的政治前途会有什么影响？ 嗯，我觉得周玉蔻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是双面刃啊，其实是一个双面刃啊。你砍，我应该这样讲，他砍马英九啊，或者是指涉马英九，指涉太深了。那除了深蓝的民众会反弹之外，可能甚至连现在有些浅蓝的民众其实都不太看得下去。所以他今天如果要出来参选的话，哈，你蓝军的选票可能拿不到，那绿军的选票会不会给你呢？或者是绿军民进党在台北市大安区立委的一个提名上面，他会不会礼让你？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我觉得民进党不会礼让，我觉得民进党不会礼让，民进党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嗯， 那所以今天周玉蔻你可能参选的一个名目，可能还是以无党籍来做参选的一个动作。那无党籍参选，那你跟柯文哲，你跟柯文哲的旋风跟素人旋风是完全不搭嘎的，那你自己本身的特色魅力在哪里？ 嗯， 你除非跟柯文哲一样有很强的那种政治魅力或政治性格，或是我们所说的素人旋风，可是呢， 你周玉蔻周女士来讲的话，她其实不是像柯文哲那样的一种发迹的一个路径嘛。 嗯， 那所以你今天如果以无党籍去参选的话，最后可能就是铩羽而归。因为如果民进党有提民进党候选人的话，民进党支持者也不会把选票投给你，也不会把选票投给你。 嗯、 那在台湾的立委选民意代表立委选制的一个时候，那个他的制度是单一选区的一个制度，就是一个选区里面，比如说台北市大安区，应当选的名额就只有一个人而已。 嗯嗯。 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来讲的话，都是两大党在 PK 较劲对决。决胜负，如果你是无党籍的话，基本上哈是非常非常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渺茫的了哈。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马英九阵营哈，他其实是民刑事是一起要告的，对，先告民事的一个动作。 哦，就先告民事，但是没有放弃刑事方面的、这个、 对，他们都没有放弃刑事哦。他刑事的话，他们要告的话，可能就是加重诽谤罪来告。 嗯嗯。 好，这是国民党阵营他们的一个诉求啦。 嗯嗯嗯，好的，好，谢谢您，钮教授。哎，今天的分析非常的精辟哈，感谢您，钮教授，再见。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您，好， 拜 拜， 好， 拜 拜， 拜 拜。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他也是一位政治学的博士哈， 对， 所以也是再次跟我们梳理现在台湾政治方面的一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机理，很长见识。我们再休息片刻吧。对于这样两单的政治新闻，对于台湾社会的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我们等会儿接着聊。好，欢迎回来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其实听完钮教授的分析，你就会发现放不放陈水扁是真的有很多的政治考量的。 嗯嗯， 其实但对马英九来说，他目前真的是内忧外困，内忧的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纷争，外困的像民进党的种种威胁啊，像放不放陈水扁都是难题。但是到这个时候，马英九应该抛下的是妇人之仁，他真的应该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起来了。你像对周玉蔻开除国民党党籍的这么一个处理方式，我当时有在想说，其实如果你不开除他，你反而会显得有谦谦君子之量。但是后来我一想，其实开除了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他起码显示民进的国民党要强硬起来。 嗯， 国民党的内部可能会更加团结。如果说之前的九合一选举是一场大决战，那今天跟周玉蔻的这场诉讼战，我相信就是一个小的攻坚战。那在大决战之后，可以说士气是低落到了谷底。那这场攻坚战如果国民党赢了，他的内部肯定会更加的团结。马英九也向人民证实了自己是清廉的，自己真的是有地方可取的，而且一直是在坚持的。那这一点就跟陈水扁会差了很多。那对于放不放陈水扁呢，我觉得如果说九合一选举是一场大的民心所向民意所失，那放不放陈水扁就是一场小的民心所取。因为我们也看到像之前吕秀莲在这个监狱外面绝食的时候，有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包括很多民众支持释放陈水扁的保外就医的这些人，但是也有民众会走过来说，这个贪污的是你们选出来的，为什么你们今天还要支持把他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反而你会发现很奇怪的现象，这群支持者开始对这个不支持者拳打脚踢。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主流的民意还是想让陈水扁在这个监狱里，因为他做的事情他要得到惩罚。 嗯嗯， 所以如果马英九在这件事情上他也能够有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就是说他可以在这个监狱里接受最好的医疗，但是他就是不能保外就医。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真的就显示了他强硬的一面，也许最后这两年他能够过得更安稳一些。 嗯， 国民党也会挽回一部分民意。 我觉得对陈水扁的这个考虑他应该不是这样，什么强硬不强硬，他主要也是考虑上社会，就你会发现蓝绿之间他有一个微妙的共识。就当时他第一次提出申请的时候，就在九合一选举结束之后嘛，当时罗英雪他其实是告诉你了，你可以通过哪些方法继续提出申请，但是现在呢还不获通过。就是说呢，他们其实在马英九这边是要淡化这种政治色彩的，就是说我就是回归到所谓的医疗人权，回归这个专业判断。那你策略上呢，我就要单纯和这个去政治化。你看他整个的这种所谓救扁的工程，他也是先是通过医疗搭桥嘛， 在这个毛治国，就是现在的行政院长，他从这个人权方面的考虑，那法务部长罗英雪呢，他提出具体的几大路径。虽然背后你不能说完全没有政治考量，我觉得最大的政治考量在哪，就是说我怎么放，我什么时候放，这个时间点和他的这个动作，包括放的时间和他的这个底线，都是有这个很大的政治方面的考量的。就是说你如果坚持要走特赦的这条路，你陈水扁，你必须说我要为贪污案来进行道歉。之前施明德不是骂他吗？说你现在还欠我们台湾人民一个道歉的。那你如果是要保外就医，就是必须得专业的医疗，层层的审核。那既然说社会上也并不是，其实一直都没有缺，就是陈水扁入狱六年多以来一直没有缺，马英九他也不可能完全无视这样的声音。如果说他仅仅是为了强硬起来，就显得最后挽回那一点形象，似乎我觉得不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好。 所以处理这件事情是非常需要政治智慧的。我觉得如果马英九在他能够胜诉周玉蔻的官司之后，证明自己是清廉的，在这个时候再把陈水扁允许他保外就医，可能这个时间点真的会拿捏得非常好。然后在这个时候也是既证明了自己是谦谦君子，又有容人之量。 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也要顾及是不是会不会激发深蓝的这个反弹和其他的政治效应。当然对他自己来说，可能也希望在九合一选举之后，大家尽快的从国民党失败的阴霾转移焦点。比如说如果你开始讨论陈水扁了，你可能就不太关注，不太再骂我马英九了，要怎么样再继续为败选负责。好，那马英九其实剩下来的任期只有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那如果是要进行下一轮的这个领导人大选的话，2016年中他就必须得开始启动了。所以说最后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哈，马英九他还能不能在哪一些的政治议题或者社会民生议题上能够再为他赢得一点分数，也为他以后的这个历史评价可以积攒一些正能量哈，也是可能这剩下一年多以来是最大的看点。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三地化新闻的全部内容。今天也是2014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哈，谢谢大家，全年对我们的支持。那明年我们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拜拜。